好，我翻嚟啦，今日第五集嘅第四节嘅血汗解封啊，继续有我荣少啊， 喂，先人， 系我系 Albert， 系啦，咁啊，继续， 我要讲啲咁多嘢先，我见到个咩 YouTube 就边啊，话缩水楼，其实缩水楼发明唔系华茂发明先，系四叔发明先，不过佢发扬光大啫，窗台系四叔整先嘅， 华茂楼出名乜嘢咧？ 系 缩水， 缩水 兼且漏水， 滴色滴色， 缩水兼漏水， 系啦，分分钟顶。个肺嗰个房咧，无端端有两个角位个柱头缩咗入去个屋里边嘅，你摆唔到床嘅。 系啊， 系啊， 屌你，即系我哋啲高大啲嗰啲真系 系， 顶唔住瞓唔到顶脚嘅大佬。好啦，嗱继续啦啊，咁今日咧阿 Danny 咧，阿 Danny 呢就话两单案系好不错，系冇错，因为今日真系好长啊，两单案件啦。好，跟住我哋去第二四六八第八系咪第八幅图先？ 第八。八呢个系头先出咗嘅，应该 第八出， 第九咧，第八就系未出咩？ 第八未出，好出咗第八， 出咗第八先。 八幅 三第八系 嗱，嗰阵时咧，出事嘅遗嘱啦，咁其实呢两个。后来啦，阿龚如心同埋许家公啦，阿黄庭钦啦嘅争产案当中啦，咁后来搞嚟搞到好麻烦咧，结果咧就话呢，本来咧就系阿黄庭钦胜诉，跟住后来咧就龚如心咧就去上诉咧，但上诉得直喎，龚如心，咁啊啲人就话哇，当日嘅遗嘱争咁剧烈，点样咧？我翻嚟先，咁其实咧我又觉得。翻翻嚟先，我覺得咧呢啲咧，即係咩不值啊，乜乜嘢嗰啲咧，咁大嚿錢，咁好多嘢係真係假，大家去判斷啦。我覺得兩份都唔係咁，我覺得兩份都道具啦。唉，唔好講咁多嘢，覺得仲有俾人拉定啊？ 嚿錢俾個老坑有乜用 咧？老坑都唔喺度啦，加廿八歲。 俾嗰個好似未走喎， 走咗， 走咗啦， 走曬。所以今日讲咧，嗰三个人咧，佢哋全部都走晒噶啦，系啦，好啦，咁继续讲咯。咁我哋啱啱讲到咧，退休话警署警长钟维正啦，咁啊佢又收赎款啦，跟住警方就拉人啦，开始。咁好啦，拉人咧就揭发咗呢个集团咧，其实咧总共20几人嘅，即系拉咗20几人，系台湾。大陸同埋香港都拉到人，香港就拉到6个，台灣就拉咗啲咧，就其實理論上咧，台灣咧佢係判呢個綁架案咧就係死刑嘅，係好高罰則，但係咧。调翻转头，香港嗰班咧系负责老人嗰班咧，懒人嗰班，发觉都唔系判得好重。咁你台湾嗰班咧就负责收钱嗰班，你冇理由判得重过香港噶嘛？就判咗系终身监禁咯。咁啊，我讲一讲咧，究竟佢哋判咗啲刑罚点样先啦？跟住我再慢慢讲埋黄德辉嘅下落啦。好啦，嗱，警方嗰度咧喺91年至到93年咧就拘捕咗6个人，包括咗一个人叫钟玉球，嗱，全部姓钟嘅吓。好啦。咁咧，钟玉球咧就喺2001年出狱之后咧，就阿龚如心咧，即系当然判咗唔好耐，都系坐16、86嘅啫，即系实际上系判10零年啦。咁跟住就龚如心就揾佢就话：，你知唔知我老公去咗边啊？不如你话晒俾我听啦。跟住阿钟玉球话：，我其实要讲嘅已经讲晒啦。其实今次我上嚟咧系想同你讲个对唔住，我唔系想咩嘅， 唔系想攞钱嘅。 跟住好啦，跟住阿龚如心话：，嗱，不如咁啦，如果我老公揾得翻嘅话，我俾2000万你啊。佢话。呢啲钱唔系我赚嘅，我对唔住，我帮唔到你，因为点解会系咁样？阿钟玉球讲呢件事系咁样出嚟咧？原来咧，当日咧，阿钟维正钟 Sir 咧，佢策划成件案件咧，系分开咗好多个部门，绑人系一个部门，藏身系一个部门，收钱系一个部门。通知啲绑呢个家人系一个部门，四发唔识嘅自己， 系， 所以咧佢每次破获咗一班人之后咧，净系嗰班人俾人拉，破获咗呢班人之后，咁其实成个集团有几多人咧，到最尾系唔知嘅，因为阿钟维正系拉唔到嘅，拉到个仔， 系， 仔就喺台湾俾人拉咗，咁好啦，仲有一个咧。叫做阿黄寿啊，呢个就负责大陆嗰班，又系拉唔到嘅。但系当中咧，呢20几人当中咧，有个叫做陈其元啦、钟华啦、钟智能啊，钟智能呢个咧就系阿钟维正嘅仔啦。咁其实呢班人已经拉晒，坐紧监，甚至乎坐唔出罪名噶。好啦，最令大家咧最感兴趣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系黄德辉去咗边？ 好啦，我哋无论睇重案组好，或者睇呢个绑架黄七辉都好，佢哋到最尾都冇话到佢，虽然个个都话喺渔船度俾人掟咗落海，即系有炮艇嚟搜，但其实咧呢一、這个咧 呢、這个版本 个版本咧，我啊觉得可信程度咧并不是咁高，嗱点解咧？话明出公海啊嘛，条心出公海啊嘛，咁啊公海度边个会理你做乜啫？你咪捉鱼啊打鱼咯、啊，冇人会理你，除非你喺大陆水域入边炮艇就嚟搞你，同埋炮艇唔系巡逻船。就唔会点搞你嘅，咁但系问题咧就系、是、好多人就觉得有我听过版本咧就系话咧， 唔系、以前我哋去钓鱼嗰啲炮艇船咧，佢会上船屈你嘅，攞我哋啲鱼嘅，最靓嗰条攞嗰两条走 嘅， 以前系啊试过，我哋出去钓鱼啊嘛，嗰啲炮艇咧佢好似渔船咁嘅， 系， 咁嗰啲机枪搵啲嗰啲遮住嘅埋嚟咪攞你啲嘢，诶，嗰两条鱼几好喎，咁你俾噶啦， 佢有枪啊嘛， 系啊， 好啦，咁但系有个版本就话咧，其实可能系摆喺个货柜入边嘅，不过就唔知寄咗个货柜喺边，就咁啦，啊，咁但系呢个版本可唔可信咧？咁就 即系 见智啦，吓、啊，总之一件事就系、是，阿黄德辉今日都出现到啦，好啦，今日九九年咧就判定咗佢咧，即系话佢失踪咗咁多年咧，就判定佢死亡， 上死亡啦， 好啦，第二件事咧，我哋想讲嘅话咧就系、是。龚如心是不是牵涉到个绑架案里面 呢？ 这个没一个定论，其实到现在都。 因为呢个鞋底的追踪器没人知道。可能阿钟 Sir 他自己知道看啲档案啦。调返转头呢，这个呢是很近身的人才知道他有个追踪器的。第二件事呢就是在阿黄德辉消失了两个月之后呢，龚如心开始调动华茂入面嗰啲资产。佢因为佢同阿黄德辉好多个公司嘅大家个联名啊嘛，开始调动呢啲嘢。 你要明白，一宣布佢死亡，大佬佢嗰份身家抽你一半遗产数几大镬？一宣布死亡就即系你嗰啲系遗产嚟噶啦。 系啦，冇错。 遗产就要抽税啦，一抽税佢嗰个越多遗产就越抽得劲嘅。所以嗰阵时啲有钱佬咧，而家唔得噶啦，因为点解要差饷物业估价处咧？以前系喂我两蚊买层楼俾你，你老板你咪两老。两蚊你咪抽 咯， 入你 抽晒两蚊。 但后屘唔得啊，政府话哦，你话几多钱都唔得嘅， 估价。 我估你层楼几多价咧，你就唔该你立翻嗰个税，系咁样嘅。 好啊，咁跟住我哋继续讲埋少少先啦。咁啊，到最尾咧就有人都话咧，其实阿小甜甜啦，龚如心咧系有呢件事参与嘅。咁但系当然咧，好多迹象显示咧都系。 似有还无， 即系好难去判断啦。因为咧，听闻话咧，佢哋七几年嘅时候咧，龚如心有段时间咧系离开过黄德辉噶， 系 离开咗。其实就话佢哋两个咧系 感情 咁多年感情冇小朋友之下咧，就各有各玩嘅。阿龚如心就玩呢个男明星，黄德辉就玩呢个女明星，就咁嘅。嗱呢样嘢咧系传闻，但系系咪真咧？我哋又唔够，即系又唔够料去研究啦。好，我去埋啲图先，第九啊。嗱，当然啦，佢嘅遗嘱封面啦， 签名啊， 签名啦， 系 继续佢啊， 哇 ，one life one love， 呢个已经系大话啦。 呢个咧，呢个咧，就系讲翻阿黄庭钦咧，就处理翻呢个阿黄德辉嘅死亡嘅事件啦。嗰阵时个法律嘅一个启示嚟嘅，好继续佢啊，系啦。嗱，呢一个讲少少啦，讲几十秒啦。咁当然啦，后来就俾呢一个 更加 juicy 嘅人出现啦。 阿聪哥啦，阿聪哥就真系埋到阿龚如心个龚如心个身边，就舐一大嚿钱走啦。咁你咪谂下，佢两公婆系咪真系咁 恩爱 咯？系嘛？好，继续去。 好，十二。 系啊，呢啲我特俾大家睇就算啦。 有啲眼 缘。继续去啦，系啦。咁呢个咧就系当日咧就拉咗。嗰啲绑架案嗰啲疑犯咯，系啦。好，再去啊。 十四啦。 嗱呢件案咧，成龙嘅重案组咧就讲紧呢个黄德辉呢件案嘅，系啦，另外一个拍成电影嘅戏嚟嘅。好，继续去啊。嗱呢一个咧就反而咧就系绑架黄七辉嘅剧照，两套戏不约而同个绑匪都系倾过阿肥 Ken， 系啦，郑则仕系啦。好，继续去啊。 十六。 呢一个咧就系、是、佢叫黄一飞啦，呢个重案组啊嗰个结局啦，系啦系啦，就系、是、呢、这个就话佢自己自动消失啦咁样嘅。好，最尾一张图去埋先。好啦，嗱呢一个咧就成个绑架案啦，两次绑架案嗰个咩啦，嗰个流程啦，系啦，好翻嚟啦，好。 真的可以开展第四节的环节啦。啊，不好意思啊，两位拍档啊，我讲得比较详尽多了少少啊。好，嗱，第四节咧，我哋讲一讲咧，有关成个我哋第一节讲三郎奇案入边 一共通点啦， 件事情系有一样嘢叫民调啦，我哋我阿伯讲一讲下啦。 嗱，咁我哋去第一张图先啦。头先咧就我哋讲过咧，赤柱嗰度咧，其实咧第一张图先四嘅嚟嘅，系啦。其实赤柱监狱里边咧有一本硬皮笔记簿咧，就记录每年赤柱囚犯嘅死亡个案嘅，就包括三郎案嘅三名囚犯。嗱，大家可以睇到啦，系啦，就系同一日咧。嘅清晨咧被處決，每位咧就相隔半小時處決嘅， 係唔係一齊嘅喎？ 佢哋唔係一齊噶，唔係同 7:00-7:30， 係啦，佢分開時段嘅，其實就 可能得一個台啦，係嘛？ 或者啦， 一個啫，冇可能一次過。 咁啊，講翻少少啦，就死刑咧喺1993年咧就廢除，咁total 咧有122人咧被判處死刑嘅，就大部分咧都係犯咗謀殺罪嘅華裔人士啦，亦都有犯下戰爭罪嘅日本人。咁最後一次行刑咧就係1966年犯下劫殺罪嘅越南籍男子黃啟基遭處決嘅，係啦。咁就同埋。剛才讲咗啦，如果被判处死刑呢就会系戴黑纱啦，咁法官 会。喺个假发嘅顶度放块黑纱落去，係啦。 係啦。 佢拎嗰块嘢出嚟如果死刑㗎啦。 係死紧添。 係啦。 咁去埋第四节嘅第二张图啊。系咁就头先讲噶，系有个嗰、那个叫展览嘅 绞刑台， 系啦，咁呢个就系一个复修嘅展绞刑台嚟嘅， 嗯， 系啦。 我谂呢个系假嘅，唔系真噶。 呢、這个系再做翻，即系唔系当年嗰、那个 仿制品 冇 一条绳咁大怨气老先 系 嘛， 系啦。咁我讲下啦，因为当年咧，其实香港咧合法杀人咧，其实系得刽子手嘅啫，系啦，即系全个香港咧嗱，佢系攞津贴杀人嘅，其实、即系佢嗰个叫行刑官啦。咁佢就负责拉一个掣，就系下边嗰个活门打开，咁令到嗰、那个嗰、那个罪犯咧就颈骨断啦，因为佢之前系会。 但佢 绑嗰啲沙袋噶， 佢要绑埋个沙袋噶， 佢要计数噶喎。 系啊，嗱，所以有一个叫度颈嘅程序嘅。 系啊，真系要度噶。 系啦，嗱，我哋去翻，我哋去埋第四节嘅第三张图啦，系啦，就有讲度颈嘅程序啦。咁有一个程序咧喺埋嗰个我哋。嗰、那個赤柱嘅嗰個， 佢驚條繩長得滯啊，落咗去下面掂到地咪唔死咯。 佢當年咧係有一個75元嘅津貼咧，係會俾呢個刽子手嘅，但係咧都好難揾人 去做呢樣嘢嘅，大佬。 係啦，咁佢當其時咧，其實會喺行刑前一日咧，就會呢個行刑官咧係會做一個模擬嘅，佢會用100斤嘅泰國上等米啦，唔係即係其實係會用個沙袋模擬嗰個犯人嘅重量啦，跟住咧就做事前嘅演習嘅，其實係啦。咁當年75元嘅津貼其實就夠買成100斤嘅泰國上等香米嘅，係啦，就係咁樣啦。咁就呢個度頸嘅程序啦。咁行刑官會喺行刑之前嘅7日咧已經開始籌備㗎啦，就會向獄中嘅醫生咧取得死者嘅體重啦、頸圍啊等等數字咧嚟到進行呢個度頸嘅程序嘅，務求係一擊即中，避免呢個死囚咧承受不必要嘅痛苦。係啦，咁走入囚場會。受緊手啊，所以最後的晚餐咧，嗰、那個菜肴都會比較豐富，但係咧，相傳咧就係話會破例會俾你飲酒嘅，係啦，就係咁。咁啊，呢個就係香港執行死刑嘅一個程序啦，就通常係清晨會執行死刑啦。咁吊屍會吊足1小時咧，嗰、那個醫生咧，如果證實法醫啊，證實佢氣絕咧，先至會係停止嘅。 好難唔氣絕嘅， 係啦，一個鐘 頭斷呢條頸骨。 係啦，咁啊，係啦，咁死後咧，就會。去呢个嘅监狱坟场啦，亦都系冇名噶啦，系 冇噶冇噶，得个 number 啫， 费事你啲人去到拜祭啊、掘尸啊、搞搞震啊， 唔俾去拜噶， 系唔俾噶，唔俾噶。春秋二祭咧都唔会允许家属拜祭嘅， 唔会嘅，唔俾嘅，唔俾。 系啦，直至到嗰阵时啦，仲要系话遗骸下葬7年之后啦，就会被起骨，由呢、這个市政署。送去呢个沙岭公墓或者海葬嘅，系啦，根据资料就系咁样讲， 系 啦。好深系咪第四节？唔系第四张图？ 第四张图系冇噶咯，其实 好系啦。阿先人讲讲咧嗰个赤柱嗰个墓地系点样？ 赤柱个死囚坟 系咪第四张图啊？ 第四张图啦， 嗱呢个咧好得意嘅，一个 Tom Hanks 啦，嘅 好有印象，好有印象。 呢个咧就唔系。 民调嘅，呢、這个系电耳，系美国人嘅，系啦系啦，呢、這个几好睇嘅呢套戏。 系我最有印象咧、就是，就系其实系一个反转，就系、是、突然间发觉，诶，佢系有超能力嘅。 系啊， 系啦。咁同埋就系话，原来我查翻资料啦，美国嘅死刑咧系可以俾你拣点死嘅。 吓、嗯，系一个个州， 一个州， 一个州唔同嘅，所以有啲州系可以俾你拣点死嘅。就曾经就系话，佢亦都照顾到嗰个行刑者、那个刽子手嘅心理状况，就话、是、有五个志愿者，每个人都揸呢支枪，里面有一粒子弹，但系有四个咧系空弹嚟嘅，有一个系实弹嘅啫，所以佢就照顾到就话啊，唔系我杀嘅，好我杀嘅我杀呢个囚犯嘅机会系好微嘅、就冇人知道边一块系实弹嘅， 冇错， 系啦，就照顾到行刑者嗰、那个嗰、那个心理 压力 啦，系、啦， 好翻翻嚟先， 事迹啦， 嗰个赤柱嗰个坟嗰、个咩啊，嗰、那个死囚坟场就喺一个嗰啲好搞嘢喎，你行入去赤柱里边去，咁咪圣士提反。 就會 over 少少啊，唔緊要，你夠 講。跟住行入去咧，你會見到一個咧，教人哋爬獨木舟啊，華浪風帆嗰度咧，再入到裏邊你就見到啦。佢得個牌，得個牌好細嘅，寫住死囚墳場。同埋嗰次我 鐵絲網攔住 嘅，鐵絲網攔住曬嘅， 全部都係雜草叢生。 全部雜草叢生，以前係有啲 清潔啊， 有人去剪草嘅。後期依家冇噶啦。咁咧，我嗰次去講嘢咧，就我面向住太陽講嘅，即係冇背光啦。哇！我發覺咧背著涼浸浸，望住出邊咧，就 曬到 興，但個背著好涼嘅。咁我有訪問嗰個健康嗰個。那個訓練營嗰啲人咧，佢話有試過喺夜晚度瞓嘅，哇，好鬼嘈，夜晚 嘻嘻哇哇咁樣，但係冇人嘅， 開 P 啊， 係啊。系，唔知佢净系对住嗰个坟场，但系好嘈嘅，咿咿哇哇嘅。 因为咧，不如咁讲啦，以前咧嗰啲刑判刑嘅时候咧，好多时冤假错案，我觉得少不免嘅。 系， 咁当中咧好多俾人毒颈嗰啲咧，都未必系真系嗰、那个。 但系我又觉得个清晨判你死刑系仁慈。喂，大佬，你成晚瞓到预咗死噶啦嘛？咁晨早你系死啊，趁早啊，即系死啊趁早，可能就系咁解。 哦。 倒塌唔早就度你颈，死啊趁早。你谂下，你成晚瞓着噶，明知听日要死噶啦嘛。 系啦，另外咧，佢哋死刑咧，临死刑前咧，嗰啲人食嘅嘢咧，其实系都丰富嘅，譬如鸡髀啊，或者系啲猪扒、牛扒就唔知道有冇啦。总之有其他肉类食嘅，不过冇骨嘅。跟你啃死， 系 跟你自己怼冧自己， 系啦， 系啦。而家美国嗰啲死刑犯咧，直情咧佢系可以俾你食大餐嘅。咁初初咧，嗰啲死刑犯美国嗰啲咧，即系我之前做过节目，我自己知啦。咁又点呢样又点嗰样，好好食，好开心啊！食完之后咧，咁跟住就死啦。咁有条友仔咧就好串嘴，要求好多嘅嘢，大量到咧，直情我谂三个人都食唔晒嘅，结果佢唔食喎。自此之后咧，美国咧政府就定咗条例啦，就系唔知系几多美金之内，执点啊？ 费事你嘥嘢， 因为咧整俾死囚食嗰啲嘢咧，一定唔会外卖翻嚟嘅，不会的，一定系自己入边监狱厨师整嘅。譬如你话照食炸鸡，就厨师就炸鸡俾你食。咁你话食炸薯条就厨师炸俾你食。你话雪糕咧，厨师就买啲雪糕啊咁，即系攞俾你食，整俾你食咁样咯。 咪美国啲监狱唔同噶嘛，自负盈亏噶嘛，啲监等要帮人烫衫啊，整嘢嚟。经营翻嗰个 监狱 噶嘛，所以佢系有权要求佢食用噶嘛。 系啊，好啊，好咁啊，今集时间差唔多啦， 系 两单案都搞到四节都爆晒棚啦， 准备咗啲嘢都， 有啲嘢想讲都唔够时间。 喂，台湾都系个，台湾咧死囚咧系要食只蛋噶， 佢其实都好丰富，但系咧佢就啲人话你一定要食只老蛋， 咁 系啦，因为要完结啊，成件事阳间嘅完结。即系元旦嘅意思，即系完结啦，成件事咁样样。 因为我见过啲案咧，嗰个死囚咧系临行刑前咧，系隔篱嗰个警察啦，或者系嗰个惩教处，或者系叫做监狱嗰啲人咧， 系 系揿喺呢个位啊，挖大口夹硬塞只蛋入去啊，即系话你唔食只蛋都唔得啊，喺一老鼠得啪咁样个口入边，哇！即系 好迷信嘅，佢就话你一定要咁样做，咁样如果唔系咧就唔老礼。 系 咁样嘅， 系啦，即系我谂有死刑嘅地方。 不过第二单案咧，咁我有个朋友啦吓，咁啊识其中一个拉咗嘅人，咁啊出狱嘅时候，咁啊绰号咧就叫蒙叔嘅，佢就话当年，因为嗰个人都死咗噶啦，即系唔怕讲。 蒙叔， 佢话当年咧睇住佢推咗落海嘅。 即系黄德辉嗰度。 系啦， 哦， 即系可能有炮艇嚟，即系同你讲嗰样，即系推。 有，其实嗰个系应该系真嘅，又有人追到埋嚟船，佢哋惊俾人拉，跟住拱咗落海 嘅。咁即系沉 咗落去啦。佢放咗出嚟，自己亲自讲嘅。 沉咗落去就一路都冇，即系 难，即系救唔到啦。 咁你埋到你架船。喂大佬人幣氣幣到幾耐 啊 拱咗落去咁耐啦。 兩分鐘。 咪囉。係啦佢又曾經講過一單咁嘅嘢嘅。 即係黃德輝應該都已經係。 阿翁叔應該好江湖人好多人都識。 即係葬身於大海當中當中國海啦。 係啦不過如果我係佢老婆我梗係話佢唔會話佢死咗啦咪抽我咁勁抽嘅遺產税。 做完資產轉移先。 係啦。 不過佢哋都好可惜無依無慮。 即系做人就冇算到咁尽，算到尽咧就连嗰啲都算到冇埋咁啊！即系 我哋冇得唔算得尽，因为够晒钟啦。 我下一节同样时间咧，星期五啦，继续我哋血汗解封啦。好啦，喂，讲埋一埋广告先，系嘥几廿秒时间。嗱，今日我哋又摆晒啲 拖大喺度啦， 拖大喺度。嗱，咁咧，我哋咧迟啲咧，我哋会多啲会话俾大家听。其实我自己同我身边人有食 我哋嘅产品 嘅产品嘅，咁有啲见证，我好想同人。大家讲，不过呢个节目咧，我觉得成日都唔够时间讲。嗱，嚟紧咧，我哋六月头啦，即系已经六月头啦，咁啊，可能讲下个礼拜咧，我会同阿 Albert 有个新节目会做嘅。嗰个节目个名就好得意，咁大家一睇就知道系我哋嘅手笔嚟噶啦。咁到时我哋会再详细同大家讲下我哋生活上面嘅一啲得意嘅事情嘅。啊，因为好尴尬喎，你个样 成长路嚟嘅啫，冇乜。 咁亦系我哋睇个世界、睇呢个社会嘅一啲现象嘅一啲分析啦。 好啦，真系够钟啦，真系要完啦，今日好。 下个礼拜。再同大家见面， 好，拜拜。